6月16日晚，在京都古书画拍卖场上，横高宗顾琏的一幅书法被拍出了 1.56 亿的天价水平。当晚，这则新闻便铺天盖地地传遍网络，小鹿角论坛上瞬息掀起一片新帖。一则标题为“横高宗，你们这群贱民就是在觊觎我的美貌”的帖子迅速被顶了起来。 我是楼主，楼主要首先声明，楼主并非大地黑，取这个标题只是因为这几天大地凭借颜值上了好几次热搜，楼主蹭一蹭热度。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今天我大地的书法被拍出了超1亿天价。说到这里，不得不说，大地就是我大地。看到 1.56 亿后，我这个没见识的屁民就开始动用所有的脑细胞去想这是多少钱，结果竟然想象不到。哎， 一楼前排，看到大帝的名不请自来。 卢主加一，我大帝能拍出 1.56 亿的天价，我也是惊呆了。虽然今年还剩下6个月，但我已经能确定，这幅书画绝对是今年全球范围内书画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 果然，每次和我大帝挂钩的帖子都要用颜值来做热词，服了服了。能不能别这么肤浅？不就前段日子修复了大横上画家楚卫画的那幅大地画吗？结果全网都在关注我大地的脸。这么帅的男人，你们只看颜值不觉得痛心吗？暴走大地，别蹭热度，除非你还有大地画像给我看。 楼上的城墙脸皮惊呆我，狗头 GBG。 滚滚滚，都滚，你们一个两个的屁民还敢觊觎我大地，先问我同意不同意。 因为你们的这些话，大帝把我抱在怀里哄了一个小时，娇羞点 GPG。 这楼顶的真快，不过也没办法，自从楚大师的画像被修复放到网络上之后，有好多对我大帝一知半解的颜值控一头栽进了我大帝的坑里。主要他们只是为了颜值，完全不关注我大帝的文治武功和千古功绩。不止如此，还到处求大帝的画像、大帝的野史、大帝的同人文、同人画，真的让我们大帝圈受到了混乱的冲击。 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的还有对我大帝一知半解的人存在吧？九年义务教育之下，还能逃得了大帝历史科普的人，我高呼一声牛！ 对呀，对呀，大帝可是凭实力在历史书上整整占了好几页的牛逼人物。历史著名军事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的，谁没听过我大帝的名号？谁没苦逼的背过我大帝写的碑文？我大帝辉煌的历史成就？ 可别说了，历史书、语文书有他就不说了，谁让他牛逼呢？但谁他妈能告诉我，我一个学美术的怎么还有他呀？ 41楼的学弟哦，学妹，让已经毕业的姐姐告诉你，因为大帝他老人家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大横整个朝代的审美方式。大横的个人崇拜实在是太厉害了，大帝喜欢足球吧，那全民就都玩足球。大帝说这个画好吧，又全民开始学这个画风。你如果学的中国美术史，那就更躲不过了，有大横必有大帝。特别是千里江山图、6月27下江南图、景平城桥21，那都是实打实绕不过大帝的东西啊。 学姐你好，我就是41楼的学弟，我们是要学中国美术史，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要背，累带。哎，但是一想到大帝的颜值，那背就背吧，不就是背吗？ 再次提醒大家，虽然我大帝的画像美得像是 P 的，但是这个帖子还是聊聊正题吧。毕竟这几天关于我大帝的颜值帖子太多了，一个个还拿不出新东西。修复的那张画像已经被放在国家博物馆里，听说排队去看的人排得老长了。把话题拽回来，我大帝今夜这幅书法都拍了 1.56 亿，恐怕那张画像的价值能更高一些。 楼主说的对，但那幅画像不会卖的，属于国家象征，摆在博物馆里我们还有机会看一眼，被买走了就彻底见不到了。大帝实在太出名，民间普及率也实在太高，相信大家都背过《横尸300首》， 咱们接地气的大恒诗人可差点把大帝给吹上了天。他们笔下的大帝和大恒盛世实在吸引人，后面各朝各代的诗人也被吸引，隔着时空也要向大帝表白。哦，呸，表敬意。大恒时代从大帝这里开始繁华，盛世光景下的大恒人甚至走向了世界。大帝的儿子恒中宗固然稳稳地从大帝手里接过了江山，接着一步一步地继续发展。 这一对父子实属牛逼，父亲开疆扩土，固然又是性子沉稳的守城之主。他们俩在位时硬生生地让大恒吞并了西北和西夏，领土一度是历史最大，还沿着北部反向侵略了现在俄罗斯的一部分领土。海外更不用说，各个海域都留有大恒的传说。第一代的海上霸主不就是咱们大恒吗？这么牛逼的大帝，还有人在小说平台上写了一个同人，将大帝写成一个只有美貌，靠着后宅手段让名臣将天下拱手让出的废物皇帝。哼，微笑。 什么 什么？ 举报呀，举报。 大家放心放心，已经举报了，网站编辑特别负责，及时就锁了文并红牌警告了作者。 干得好，出奇，真是什么都敢写，这个作者就不怕被找上门啊？ 弱弱举手，如果你们是在说那本小说的话呢，作者已经被找上门了。 143楼别跑，继续说，吃瓜。 急死了急死了，快说快说，等我有钱了一定买一个能把话说清楚的143楼。 啊，我来了。这个作者很明显就是大帝黑，小说中的恶意特别浓重，每写三章就要写死大帝。学过历史的都知道大帝的重要性，知道大帝对整个世界的贡献，黑成这样绝对有问题。最后一查，果然是疯子。 哦，真是隔着一层屏幕，谁也不知道背后是人是鬼呀。 大帝树大招风，好多外国的国家认为他们至今比不上我们大华夏的主要原因就是从大帝开始。他们认为大帝派遣船队多次出海，把他们国家的金银铜都给坑走了，还写了许多我们大华夏掠夺他们资源的新闻，真是脑子坏掉了。我愿意卖你愿意买，这叫强迫。不谈这个话题了，一谈就生气。话说今年似乎要拍恒高宗史了。 不会吧， 这个消息十年前就听说过一次，说要拍但最后就没有了。今年出来了高宗画像，试问还有谁敢冒着这风险去演大帝啊？大帝身体不好，但以病弱之躯掌管天下之权，这种矛盾更加吸引人，也更加考验演技。年老的不行，大帝20多岁是人生高光时期，年轻的没有演技，既要演出身体不好，又要演出野心勃勃。年轻一代的演员里有这个演技的，没有大帝的脸。 心痛，刚刚升起的一秒期待又被楼上打破了。不过楼上说的对啊，要是演不好长得不好自己品行不好，说真的还是别拍了吧。